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主持人小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您欣赏由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95本科班排演的实验剧目《长子》的上半部分。这部剧呢，从导演到舞美到演员，都是由中央戏剧学院的师生们来完成的。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戏剧艺术的热爱和执着。导演严刚说：“我愿为世间增添更多的真诚与信任，增添更多的爱，而尽我的全力。”《长子》的编剧呢是前苏联的万比诺夫，他讲述了一个大学生在春寒袭人之夜无处栖身，四处求助而又均碰壁，无奈呢硬闯入了一户人家，谎称自己是那位老人家20多年前热恋女子的私生子。对这弥天大谎，老人呢居然深信不疑，对他敞开心扉，并宣称他为长子。这位老人为什么那么信任他呢？对老人的家庭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请您在话剧《长子》中慢慢的品味吧。 这是一个春寒袭人之夜，没有父亲的大学生瓦廖贾和刚在酒馆里认识的朋友谢喵儿一起乘电车送两个姑娘回家。 把我们甩在大街上， 那你们的意思是？ 哎，是我们的意思，到你们家去玩去。 你呀、啊，找错人了。 哎，哎，姑娘们，你们， 姑娘们跑回家了，两个小伙子也有说有笑的跟了进去。这时，在院里的另一边，一个15、16岁的小男孩把辛卡拦住了成熟漂亮的女邻居娜达莎。 看你还算什么不懂的样子，我不放过你，看吧看吧，又来了不是？ 什么又来了？你新鲜空气呼吸的太少。 辛卡，你回家去吧。 哎，等等，咱们能再聊聊吗？ 你给我说点什么啊？ 晚安。你说你明天陪我看电影。 好了好了，明天再说，现在回去睡觉吧。 你放我过去。 就不放。 再闹我就告你老子。 你嚷嚷。好，你嚷嚷吧，也许我爱听。 爱听什么？ 爱听你嚷嚷。 帕辛卡，你爱我吗？ 我吗？ 爱我的。可是你爱我爱的也太差劲儿了吧？ 我穿着这么薄的衣服站在这儿，又冷又累，可你呢？ 哦，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放我过去。 你冻坏了吗？ 啊，这就好，乖孩子。既然你爱我，可就得听我的话。哦，还有，以后别老是盯着我，也别老是跟着我，因为这件事情它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好了好了，现在回家睡觉去吧。 哎哎，开门呀，我有话对你说。开门呀，你听见了没有？ 好吧好吧，那就让全城的人听一听我是个什么样的傻瓜。 有什么好听的？ 你要明白，咱们俩之间什么事儿都不可能有，当然除了吵架以外，你也不好好想想，我比你整整大10岁呢，你应当去和小姑娘们交朋友。 你别再胡说了。 够了，看来好话你根本就听不进去。 炒逼你一饭碗，离开这儿，别让我在这又看见你。 好吧，好吧，你再也看不见我了，永远你也看不见。 孩子完全疯了。 今天再见一面，就一面，只要半个小时就行，永别前的见面啊！ 好了好了，说的好听，到时候就摆脱不了你了，我才了解你们呢。 贱货，你这个贱货！ 这是什么话？随便什么样的无赖都可以侮辱人吗？离开这儿，滚！ 原谅我吧，我没想这样说。 好了，回去睡觉吧，你这个秃尾巴狗崽子。 此时，马廖甲和谢喵儿刚从女孩家出来。才感觉到了刺骨的寒风，可现在是夜里11:30，最后一班回家的车已经错过，寒夜是这么漫长，该到哪里去躲避这一夜的风寒呢？这时正好碰到了一位刚刚散步回来的老大爷。 有人过来了。 晚上好。 向你们致敬。 哎呦，大叔， 您坐。事情啊是这样的，您能告诉我们在哪可以过夜吗？啊，我们在别人家玩来着，没赶上电车。 朋友的事儿，朋友的事儿。 大叔，只要能混到天亮就行了。然后嘛，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大叔，就在炉子旁边，简简单单行吗？ 不行啊。不行啊，汉子们，我没办法。 为什么呀，大叔？ 我倒是很愿意啊，可是你知道啊，我不是一个人住，我是他妈集体住的，我还有老婆，还有丈夫。 哎，大叔， 就我个人来说，我很愿意。 哎，大叔， 老大爷逃一样的躲回了屋。 风劲从哪儿吹来的啊？白天还好好的呢。也许会下雨了。 哎呀，就差下雨了。 哎呀，我要在家待着该多好啊，至少暖暖和和的。 呵，这还叫春天啊？ 你呀，到这个门洞里随便敲敲哪家的门，我去私人院子里试试看。 好吧。 瓦廖甲来到了娜达莎家的门前。 当家的。 谁呀？ 晚上好。姑娘，您听我说，我没赶上电车，我冷得发抖。 我是不会放您进来的，您根本就别指望。 你干嘛说的这么绝对呢？ 我一个单身女人住在这儿， 那妙极了呀，说明您家找得着地方了啊！ 疯了，我不认识您，怎么会放您进来？ 这有什么？来吧，我叫普希金，摩洛金米尔彼得罗维奇，大学生。 那又怎么样？ 您认识我的呀？ 你以为这就够了 啊？还缺什么？哦，还有，我已经看上你了。 无赖！ 哎，你干嘛这么粗鲁？你在那空空荡荡的， 哎呀， 冷冷清清的，又黑又暗的房间里，一个人不害怕吗？ 我不害怕。行了，别扯了，下次再看。 那什么时候？明天？明天来看您吗？ 你试试 啊！你看，我活不到明天了。哎，我要冻僵了。 行了行了，不会。 姑娘，我总觉得你会救我们的。问题就在这儿，还有个哥们儿跟我在一起。 还有个哥们儿跟您在一起 啊！ 真是一群叫人受不了的无赖！ 谢喵儿也从另一个门洞里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 怎么样？ 白费劲儿敲了三家的门， 结果怎么样？ 不开门都害怕吗？ 哎，门洞里怎么样？ 你以为暖和吗？啊，过几天不烧暖气了 啊？周围却那么多温暖的住房， 岂止是住房啊！ 啊， 没有多少酒，多少菜，多少孤孤单单的女人呢？ 走，一家一家敲门去。哎，等等，你打算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说咱们没赶上电车， 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说咱们快要冻僵了。 哎，那有什么用？你算老几？他为什么要关心你？ 说咱们刚脱班，没赶上快车， 小事一桩，打动不了他们。应当想出一个像样子的借口， 说流氓追咱。难道这还不让咱们进去吗？ 你对人的了解太差了。 行行，你又怎么样了？ 人的皮厚，打穿这层皮可不那么容易啊。应当撒一个弥天大谎，这样他们才会同情你，相信你。要么 啊， 恐吓他们；要么哀求他们。 对。要想有个开头， 得先把他们弄醒啊！ 夜晚的路灯摇摇摆摆，我。 我已懂得不能忍耐。 别唱了、 我们这儿本地的流氓就够多的了，不要外地的。 你说谁的你？ 呸！臭流氓！嗨， 瞧，变样了吧？就是刚才那位大叔，那行动没动静，那你至少没疯了。 他们忽然看到一个穿黑衣的中年人从门洞里走出来，去敲女邻居娜达莎的门。此人正是瓦辛卡的父亲萨拉法诺夫。 亲爱的娜达莎。亲爱的娜达莎， 都疯了吧？又是谁呀？ 哦，娜达莎，这么晚了，我是安德烈·格里高里维奇·萨拉诺夫。 是您呀？对不起，我没认出你。 娜达莎，这么晚了，但是我需要您。 哦，我这就开门。 这女的25岁不会多呀， 那老头60岁不会少啊。 老头生命力太旺盛了。 是啊，不知道家里有没有人，至少不会有老婆。小伙子，你说有个小伙子， 你看你看起来还挺年轻的啊。 是小儿子， 我想他一定有不少儿子。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跟这个小儿子认识认识。 谁小 儿子？就是同这个安德烈·格里高里维奇·萨拉法诺夫的小儿子。 你干什么？ 暖和暖和呀！啊，走吧，先暖和暖和再说别的。 我一点都不明白。 走吧， 你想弄到警察局啊？今天 走。 于是两人一起来到了萨拉法诺夫家门口。屋里，小瓦辛卡正在伤心地写着给娜达莎的绝交书，姐姐妮娜在做家务。 娜达莎，我多么爱你，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像我这样爱你。有朝一日你会明白过来的，现在你可以安心了，你的目的达到了。我恨你，永别了，萨瓦。 你赶着写完了， 关你什么事儿？ 好吧，那你就自己把信交给他，然后啊回来上床睡觉。 你爸爸去哪儿了？ 我哪知道， 半夜三更的他又溜哪儿去了？ 趁什么？ 妮娜发现了瓦辛卡要离家出走的背包。 你打算上哪儿去？ 旅行去。 这又是什么啊？你拿身份证干什么？ 与你无关。 怎么不知道我要走吗？ 我要 什么？ 我要走。 你怎么搞得真疯了？ 我要走。 你这个恶棍，我真想揍你。 不碰你，你也别碰我。你就算不替我考虑的话，你也总该替爸爸想想吧。 你都不替他想，我干嘛要替他想？ 我的天哪，我讨厌你们。跟爸爸说明天早上别叫醒我，让我一觉睡个够。 谁呀、啊？请进。 晚上好。 你们好。 我们可以见见安德烈·格里高里维奇·萨拉法诺夫吗？ 他不在家。 哦，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他刚出去，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 如果不是秘密的话，他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啊，还有，他身体可好啊？ 父亲吗？啊。还好，血压高、 啊。血压高？哎呀，怎么搞的嘛？啊，他早就得了高血压了吗？ 早就得了。 哎呀， 哎，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叫布勒金米尔。 哎，希尔吧。 你们找父亲干什么？ 啊，干什么？啊，没什么，我们来。啊，对对对，来见见他的。 你们很久没见面了。 怎么对你说呢？ 说 这最伤心的是我们从来没见过面啊。 对对对对对对。 我不太明白。 你别大惊小怪的。 是啊，我不奇怪，可是你们从哪儿知道的他？ 这可是个秘密。 秘密。 啊，可怕的秘密。 你别大惊小怪。 算了，我们就是进了暖和暖和。你不反对我们在这儿暖和暖和吧？我们没赶上电车，是在外边的信箱上念到你父亲的名字的。 瓦辛卡以为他们两个人是坏人， 为什么不信呢？ 偷偷地抓起了墙角的扫把。 他害怕。 不是，我不要掉了。 我说什么来着？夜里总是这样。如果是一个人，那不外是小偷；如果是两个人，不外是土匪。不好，人民的信任。我想这一点，你知道的。 不知道。 真不应该没有好好教育你。 是啊， 就算父亲没时间管你。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你们找父亲要什么？ 要什么？ 要信任。 啊，对对对， 人和人的兄弟， 这一点你知道的。也许对你来说， 你看看他，哥哥多灾多难，饥寒交迫，如今站在门口，甚至连坐都不让坐呀。 等等等等，你说谁多灾多难？ 哥哥。哎呦喂，你可真是的，你 难道你一点都不明白吗？ 不明白， 你真不明白。 不明白， 你要明白。 说，我告诉他，我开诚布公的，我告诉他，他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他应该理解。 安静，我告诉你一件秘密。 问题在于他。 谢妙儿指着瓦廖甲说：“ 他是你的亲哥哥。 是”是什么？ 是他的父亲，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听我说，这 你料到可是确实如此嘛？你的爸爸就是他的亲爹，虽然这一点很令人奇怪啊。 听我说，你这可 兄弟见面了，美事一桩嘛。看多好的姻缘呢！ 可是他， 哎，赵宝，想想看，多美的事儿啊！应当喝上一杯。 来吃，你别听他的啊， 我觉得我应该立刻说。我应该老老实实开诚布公地说出来， 我想一切都很明白，何必故弄玄虚呢？只要为我们的见面干一杯不就行了吗？你有酒吗？ 干一杯吗？我当然有。 瓦辛卡真的到厨房去拿酒了。 我很激动啊！你疯了？你可真会摆弄他，你怎么不想出这种荒唐事情啊？ 我的，这他妈是你想出来的， 你明白你在干什么勾当？ 多灾多难的哥哥， 哎，我怎么就想不出来呢？我说，如果老大爷这时候进来，啊，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好好想想。还来得及喝上一杯，这老大爷一个小时以后才会回来，不会提前的。 啊，猛男呐， 咱走了。我就不明白，难道你又不能为自己的点子得到一杯窝的感觉吗？啊，走走走，拥抱他，摸摸他的头，要像亲人一样。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的话，其实我们大家的亲戚都比规定的数量呢多得多呀。 来，为我们的见面干杯！生活嘛，哎，高深莫测，所以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嘛？啊，我们刚下火车，他就把我折腾苦了，那自己呢，哎，也是个痛苦不堪。来还是不来？应当他妈见见面，你知道现在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了吗？ 你多大 了？啊，我妈15岁了。哦， 小伙子真健壮啊！ 那就为你的健康干一杯 啊！不是，这喝法可不文明啊！有什么下酒的、吃的东西没有？ 下酒的。 哎， 啊，当然有啊！跟我到厨房来吧。啊，来吧，来吧。 哎，啊，等等， 你还不能就跟父亲见面？嗯，刚一到就见面，出人意料啊！稍坐一会儿，我们。明天见。 啊，你不想见他吗？ 啊，想是想吧，啊，不过我怕他的神经支持不住。 哎呀，看你说的，既然找到你了，那就是说找到了呀。来吧，来来来。 两人跟着瓦辛卡进了厨房，没多久，老萨拉法诺夫回来了，看见了客厅里有点微醉的瓦辛卡，他以为小儿子还在为老大婶伤心。 我可是在街上溜达了一会儿啊。这外边下雨了，我回忆起了青春。 嘿，很是时候啊。 我年轻的时候吧，也常常干些荒唐事啊，但是我没闹到歇斯底里的地步。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 哎呦，我心卡，只有弱者才干这种事儿啊！无论如何呀，这中学总得念完喽。 爸爸。当你冒着细雨散步的时候， 还有归根结底你们，你跟妮娜不能突然来这么一手啊，不应该。 哎，我 哎，不不不不不，你哪儿也不能去，我不放你走。 爸爸，我们家来客人了，非同一般的客人，准确一点说是这样，一位客人，还有一位。 我心卡，这就是说有两位客人啊。说清楚，谁到咱们家来了？ 你的儿子，你的大儿子。 你说谁的儿子？ 你的。哎，我说，哎，你可别激动啊！ 给我下来。 就拿我来说吧，我都明白，也不怪罪，更不奇怪。 我对什么事儿都不大惊小怪啊。 哎，你们现在流行开这种玩笑啊？你也喜欢这个玩笑？ 什么玩笑？他正在厨房吃晚饭呢。 有人在厨房吃饭 啊？ 很可能啊。哎，你知道，亲爱的，我可有点不喜欢你这样啊。哦，等等，我看你是喝醉了。 是的，我喝了点酒，就为了这件事儿。 谁允许你喝酒的？ 爸爸，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家发生了这样一件大事儿，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我还有一个哥哥。这不是来了一个，如果你去瞧瞧，你可能醉得比我更厉害。 什么小爬头，你拿我开玩笑啊你啊。 没有没有，我说话很严肃。他是路过这儿，很想念您。他还是 他是谁？ 你的儿子。 那你是谁呀？ 你去跟他谈谈啊。 哎呀，真有缘 啊！ 这自己的孩子要出走，我还能理解。可是别人的，他多大了？ 他20岁左右。 鬼才知道！ 你说20岁？ 嗯， 简直是梦话。他20岁左右，还20岁左右？二十岁？ 爸爸，别痛心。生活高深莫测。 20年，战争才结束。20年前我34岁。 我都明白了。 这还有什么好回想的呢？我是个当兵的啊，当兵的不是吃素的人。 我理解你。 什么？我看你理解的太多了。当时我跟你母亲还不认识，这一点你要注意。 是，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你不用伤心，如果你严重…… 不，都是些荒唐事，鬼才知道。 对，你认为他在撒谎啊？可他为什么要撒谎？ 他大概是弄错了。 你瞅吧，他一定是弄错了。要是我的儿子，首先他应该像我，这是第一。 爸爸，他像你啊？ 什么？胡说瞎说啊！那不过是你觉得像啊。只要我一问他多大岁数，你立刻就会明白啊，这一切都是地道的胡说瞎说。要是那样的话，他应该是21。 厨房里的马撩脚对这对父子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 20岁也不是22岁。 爸爸，如果他是21岁， 这不可能。 如果是呢，爸爸？ 巧合，巧合对吧？当然，这个是不能排除。那么，等等，你别打搅我。他的母亲应该叫贾琳娜。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贾琳娜啊，既不是塔吉安娜，也不是塔妈了。 爸，那他姓什么？复名啊？ 复名我想是亚历山德罗夫娜吧。 原来如此。他姓什么？ 姓什么？有名字就够了，足够了。 对，足够了，足够，那是当然的。过去很多年了。 就是嘛，啊，长大成人了，现在才来找父亲。他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以前在哪儿？ 在哪儿？ 你看着，我现在就让他现了原形。 走。 你说他叫什么来着？ 瓦罗姐，勇敢点，爸爸他爱你。 爱？可他为什么要爱我呢？ 我不知道。爸爸，亲骨肉啊！ 骨肉？不，你别再逗我了。你说他们才下火车，你弄到吃食了？ 弄到了吃的，还有下酒的。 我得先喝上一杯。 爸爸，你别害怕。 等等，我扣上扣子啊！ 这个冒牌儿子和他的朋友终于不得不从厨房里出来，见他声称是自己父亲的人。 晚上好。晚上好。 这下你们总算可以见面了，我都对他说。你们这 你们才下火车呀？ 先坐啊，坐，来，坐。你们才下火车呀？ 是的，其实我们早就下火车了啊，3个小时以前啊。 那你们是路过这儿的了？ 是的， 我们刚参加完体育比赛回来，于是决定来见见面。 哦，您是个运动员呐！这个运动啊，在你们这个年龄，哈哈，这个你们知道啊。那现在呢，又要去比赛吗？啊， 不，我们打算回学院去。 哦，您还是个大学生啊！ 是，我们是医学院学生，未来的医生啊。 这才是对的啊！运动归运动啊。科学归科学，这才是正确的嘛！啊，20岁的时候啊，时间足够用啊，这个运动啦啊，念书啊啊，是啊，美妙的年华呀！您20岁，是不是呢？ 不是啊，你忘了吗？我21了。 什么？21？那当然了。 那我刚才怎么说的？ 你说 20？我觉得你应该高兴。您说呢？ 是啊，爸爸，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当然我很高兴了啊！我们在这的大家都很高兴啊！ 当然了，我比谁都高兴呢。 哎，我新卡有没有酒啊？啊，让我们喝上一杯啊！ 当然有。 我 啊，不， 您先说。 不，您先说啊。 我想说的是啊，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一直在盼望着这一时刻，我心里非常的高兴。 睡觉了。 在屋里睡觉的妮娜也被吵醒了。 你们好，怎么回事啊？ 哎，我说，你可别大惊小怪的呀，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啊？ 妮娜，我们家的一件大喜事儿 啊！你的哥哥终于找到了。这是你哥，来，你跟他认识一下啊。 怎么回事？谁找到了？什么哥哥？ 是他，就是这样一个小伙。 你是哥哥 啊？啊，是啊，怎么？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吗？ 是，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吗？哦，妮娜，以前你不知道的啊，很遗憾。说心里话，我有点怕你把我给忘了。 是啊，他有点怕。 看您呢，我怎么能忘了呢？ 我请原谅，都是我的不对 啊。原来是这样啊，哈哈，请按顺序来好吗？这么说，您是他的父亲，他是您的儿子，是这样吗？ 是 啊。 哦，当然是了，完全可能。 是啊，完全可能。 有意思，从前你在哪儿？ 从前他在哪儿？ 闭会儿嘴。 哎呦，妮娜，你哥哥找到了，难道这一点你还不明白吗？ 我明白，我只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他从前在哪儿？ 我说。你可别激动，那时候爸爸还没遇到我们的妈妈。 对， 爸爸，你们阔别很久了，你就相信他是你的儿子吗？啊，你多大了？ 您看看他们，难道您看不见吗？我说这。 不像。 你好像在怀疑我们呢。 爸，这位是谁？也是亲戚啊？ 他是我的朋友，名叫显面。 我问你多大了，我还没听清楚呢。 我21岁。 爸爸，您对这点有什么说的吗？ 妮娜，我已经问过了。 你的母亲是个什么样子？叫什么？在哪儿和他来往过？为什么不要他承担赡养费？还有，从前你在哪儿？从谁那儿知道我们的啊？详细说来。 你像在民警局。 那你们是怎么想的啊？我看啊，你们俩都是骗子手。 我们像骗子手？ 是像。你说呀，我们听着呢。 我要是你的话啊，我会气得拔腿就走。 哎， 我现在我就走了吗？我不久前才知道我父亲情况。 从谁那知道？ 我母亲呢？我母亲叫贾琳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她同父亲在1945年有过来往。 嘿，儿子，爸爸，妮娜，一点不用怀疑啊，他是你哥哥。来，拥抱自己的哥哥吧，你们。拥抱吧啊！ 能不高兴吗？ 我的天哪，谁能料到啊！ 是啊， 儿子， 有人提议干一杯，你看怎么样啊？ 干一杯，这完全应该的嘛。 干一杯，这下我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很相像。 来，为你们，为你们这个和睦的家庭干杯！ 爸爸，我为你的健康干一杯。 夜深人静了，萨拉法诺夫还拉着这个刚出现的儿子看他的照片，动情地讲着自己的过去。谢苗尔躺在旁边的沙发上已经睡着了，看来对他来说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终于不用在寒夜中度过这一晚了。可是却苦得瓦廖贾一晚上他都没合眼，一直和这个所谓的父亲谈到了天蒙蒙亮。 我是在炮兵部队服役，也知道啊，这个对听觉有影响。这榴弹炮啊，跟这黑管完全是两码事啊。起先呢，我在舞会上，接着呢在餐厅伴奏，后来呀提升到公园和电影院演奏啊。幸运的是啊，我的耳聋好了，城里组建了交响乐队，也就把我给吸收进去了啊。 你再听我说话吧。 我再听你说话呀，爸爸。每个人天生就是创作者，都应该进行创作啊，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留给后人啊。因此呢，我才写作 啊。你写什么？ 除了音乐之外，我还能写什么？ 我明白了。 什么明白？ 就是你在写音乐。 我的胃口不大啊，不大。我只要完成一件作品，就一件。我把主要的，去把最主要的说出来。我应该完成它，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明白。不过，我想问问，妮娜和瓦辛克的母亲在哪儿啊？ 14年前，我们分手了。 嫌我晚上吹黑管的时间太长了， 完全不像你的母亲啊！你母亲是个非常好的女人。我的天哪，那个艰难的时代，但是怎么能忘记那个时代呢？齐尔尼科夫氏、杰斯纳赫、栗树啊！你知道那个街拐角的那个作坊吗？啊，就是那个裁缝铺啊！ 怎么会不记得？ 哎，对对对对对，他呀就在那儿工作。 现在啊，他是这个服装厂的厂长。 真的吗？ 啊，是 啊。他现在还是那么快活吗？ 大家伙都说他没变。哦。 哎呀，好样的。哎，他现在还不到45岁吧？啊， 44， 才这么大。还有他没有出嫁吗？ 没有啊，我们娘俩在一起。 可他倒是应该得到一切幸福的。 我母亲并不抱怨自己的生活，她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 伤心呐，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时我们调房到葛迈尔，他留在切尔尼科夫时，孤孤单单的，站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 哦，等一等，我们当时并没有打算要孩子呀，我是偶然生下来的。 你瞧瞧我。可他为什么要沉默呢？啊，他怎么能沉默这么多年呢？ 我不是说过吗？我母亲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呢。谁是我的爸爸？我刚学会说话，我就用这个问题缠着他。 你真想找我？ 当我还是少先队员的时候，我就发誓要找到你呀。 可怜的孩子，可实际上你应该恨我才是啊。 恨您？我怎么能恨您呢？不，我不懂你的话呀。 看得出来你是个好样的，全然不像你的弟弟多愁善感，所以他的恋爱才是不幸的。这好好的 大家伙住在一个院子， 你谁成想， 这个女人是谁啊？ 在本地法院当书记员，比马新科大， 人家快30了， 而咱们这位呢，中学还没毕业。你说事情闹成这样， 是我今儿晚上烂，不得不到人家那儿去一趟。 为什么？ 这半夜三更的啊，马新科找到我 啊， 对我宣布说 他要走。是被他赶走的，这一点呀就挂在他脸上。你说我只能硬着头皮去求人家，求人家对咱瓦辛卡温柔点。你说我这话， 哎，你劝劝他 啊， 你是哥哥，可能能对他施加点影响啊。 我试试看。 你来了，这是真正的幸福， 对我来说也是 啊， 一件大喜事。 真的吗，孩子？ 当然是了。 哦，来，让我闻闻你。 什么使你不安呢？你想想，想想 啊，这一个因为恋爱不幸要出去， 哦， 另一个要走，却是因为有了幸福的爱情。 谁要走？ 妮娜她要出嫁。 妮娜她要出嫁？ 这几天啊，就要去库页岛了。 哦，这样，妮娜。嫁给谁呀？ 啊，她的未婚夫是个飞行员。 哦， 啊，对，今天妮娜说要把她介绍给我。 哦，妮娜多大了？ 19了。 是吗？ 怎么，她不可能更大呀。 哦，对， 啊，当然她也受够了，又管家务又上班。 嗯， 哦，对，他也是个裁缝，还准备考大学呢。他是个好样的。 原来这样，他为什么不带你一起走呢？ 我的一切都在这儿啊，在这座城市。 嗯， 为什么要去妨碍他？可你说我还没见过他，他怎么能这样呢？啊，你瞧我这是怎么了，发起牢骚来 啊。 天都亮了。 啊， 你这是我叫啊，来来来来来，好，要是让你在这迁就一下， 好得很。 等他们起来之后，你再到他们那儿去说。 你别操心了。 啊，对不起，孩子，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啊，睡吧睡吧。 萨拉法诺夫很细心地把马廖贾安顿在沙发上，自己回屋了。这时，马廖贾想赶快把谢米尔叫醒，好趁这家人不注意偷偷溜走。 起来，媳妇儿，我叫你起来。 你没完没了了，你现在生活就已经够苦的了。哎，老哥，你那小妹妹可够味儿啊。 你睡了一夜，我们可是整夜刺激神经来着。 啊， 他弄清楚我们没有？ 事情都一样了。 哎，赶紧溜，我都要告到法院去。 那你老大爷真他妈是个圣人， 是你把老头啊弄得漂亮极了。 不行啊，不能欺骗相信你每一句话的人。 走走走走走走。 哎，孩子，孩子，你这是上哪儿去啊？你啊，来来来来来，就是说我们该走了。 是，我们该走了。我们那儿期中考试就要到了。 确实如此，太遗憾了。 你要走？ 嗯，今天就走，马上。 是的，爸爸，就这样，我们已经迟到了，拖了许多的课，而且一般说来，我…… 您别多想，考试一完，我立刻就来。 我明白，那当然了，何必呢？ 我还有什么可指望的？见了面，谈了话，还指望什么呀？ 我一定来，六月底我一定来，你听见了吗？你怎么不相信吗？ 我相信你 啊， 可是你能不到一下别就走？ 我不想把你叫醒。还有，说老实话，我很难向你告别呀。我就想免了这一点。 真的？ 不真的？他刚才还哇哇大哭来着呢。 真的吗？那既然这样，既然该走了，那就走吧。这么说， 六月底。 是的， 这不算巧啊，只有一个半月。那你们现在就走，马上吗？ 是的，我们要赶上好像10点左右的火车呢。 对，那既然这样，很高兴同您结识。六月一起来， 我一定来。 孩子，没办法啊，这大学呀，可是个严肃的事啊。 哦，等等， 我该送给你一样东西。 看你爸爸，我一定要送啊。虽说是个小玩意儿，但是你应该收下它啊！ 等等等等，我这种 太好的，好的，好的。 小心他， 快走走走， 你先走，我待一会儿。 你把老头蒙了一阵，这就够了。 你先走，我没拦着你。 怎么回事啊？ 如果老大一直进来，我们不在， 那又怎么样呢？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暂时留下。 哎呦，我警告你，现在你洗手你还不晚。啊， 早晨好。 妮娜早晨醒来，走出房间，她年轻美丽。就像出水芙蓉一般，两个小伙子都看呆了。 谢谢，还不错啊。 什么？哎呀，你干嘛站门口啊？ 我们呼吸一下空气，凉快凉快。 是的，要是不怕感冒的话，那就把窗子开开了啊。 哎呦妈呀，这两条小腿儿，你还具备一切美的东西。 美是美，可惜不是给你的。 你是因为他才留下来的吧？你，我告诉你啊，你是哥哥，你不行。 我可是另外一回事，我可以。 孩子， 来，就是这个小玩意儿啊，银鼻烟壶。咱们家这个鼻烟壶呢，总是传给长子的，曾祖父呢，把它传给了我的祖父，你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父亲，把它传给了我。现在呢，它是你的。 谢谢爸爸。你知道，我决定缓一缓再走，缓一天，明天再乘飞机走， 这能行吗？ 为什么不行呢？ 好好了极了，我们在一起的那一天吗？好像今天是星期天，下午我要到乐团去。 对， 不过时间不会长的。银行真伟大呀！啊，非常好的东西。雪妹儿啊，你也留下来了啊？ 我们您知道， 谢喵儿先是迟疑了一下，可当他看到亭亭玉立的妮娜时，顿时就改变了主意。 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们是好朋友啊。 看得出来啊，你们俩是真正要好的同志。 这时瓦辛卡也迷迷糊糊地从屋里走了出。 小塞尔巴诺夫，喝点水啊。幸亏他今天不用去上学啊！ 我再也不上学。 你又来了？ 什么又来了？我说我要走，我一定要走。 你别，我要是你啊，这次还是先把书念完。深山老林随时都能去，那个单位全年稀疏人员。据我所知啊，人家那儿要的是木工和伐木工。 那有什么？我会克服困难，我会努力。总的说来，不能人人都去念书，总得有人干活吧？ 他打算去哪儿？ 你别管。 等，听听你姐姐的话啊，她比你严肃10倍。 是啊，我是个平凡的人，不过我有个姐姐，她年轻、聪明、漂亮。 我同意你的观点。 对了，此外，你又有了一个儿子，所以别妨碍我当个平凡的人，好不好？ 你说这样怎么跟他谈话啊？你试试。 祝贺你，你呀，调去疯人院了。 我要是你啊，这次还是听爸爸和姐姐的话。 你来的正是时候，你来替我听他们的话吧。 太遗憾了，我要走。 你走？ 妮娜显然不希望这个哥哥离开。 学校的课还在等着我们呢。 是啊，我却想， 他想哥哥留下来陪爸爸，他算是找到替罪羊了。 马新哥，你别胡闹啊。至于瓦罗家呢，他夏天会回来看我。 原来你是路过这儿，随便走走。 原来你却是出发要走。 什么出发要走 呀？我倒是有个主意呀。 听啊，我的小儿子开始动脑筋了啊。 爸爸应当结婚。 你说什么？ 你应当娶个女人。 你别笑，这有什么可笑的吗？我简直胡闹了。 娶谁呀，瓦辛卡？ 还能有谁？瓦廖家。 我看你真是放弃到极点了。 爸爸，那有什么的？哎，我看吧，你能考虑考虑。哎，你觉得这事儿怎么样？ 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 不，你别理他们啊！这俩小王八蛋啊，让我给惯坏了。 哎，我说你生气可是没有道理的啊！ 你闭会儿嘴吧，你个捣蛋鬼！哎，沈亮啊，啊，您瞧这家人怎么样啊？嗯， 特别好的一家人。同志，你真幸运呐！ 哎呀，今天我下班呢，可能会晚一点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的严肃啊。格林卡，不料资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啊，你啊，不不不啊，你们啊， 争取早一点回来啊。 好吧。 现在几点了？哎呀，九点了。咱们该吃早饭了。 妮娜站在窗前，看见正从院中走过的塔塔莎。 你跟娜塔莎打扮的花枝招展的。 妈呀，挺有意思的。哎，啊，那是谁呀？ 我们的女邻居。 本乡的美人，马辛卡，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过去跟她打招呼啊，你还没跟她告过别呢。 别管我，叫我干什么？我叫你别发疯，先考虑清楚，然后再去发疯。 真的吗？还是反过来的好。 是吗？ 我这样认为。 那你就蠢得很。 我认为我罗家说的有道理。 当然了，考虑一下不是多余的。可你看， 行了，都替他开脱吧。如果你们想让他彻底疯掉的话， 你想考虑多少就考虑多少。我不想，我要发疯，你明白吗？我要发疯。 哎，妮娜，你干嘛这样？你这是火上加油。 他怎么搞的呢？在这种人面前提三下。 哎，你不对啊，人家那姑娘不错， 可以理解瓦辛卡，她挺有意思的。 你这么认为？ 怎么，至少她的外貌长得挺迷人的呀。 你要这么想的话，那你的趣味格调就低得很。行了行了，我要看收拾房间了。 来，你们倒是看看啊，她在那儿一坐都自我欣赏起来的。呸，简直就是臭美到家了。 哎，最好这样，什么也别考虑，也别发疯，就这样安安稳稳的。这是我的意见。 我已经说过了，我要开始收拾房间了，请你们都到那间屋去。 好，走吧，罗家，咱们俩呀，上那屋去。 爸爸，你先走，我留下待一会儿。 妮娜， 谢妙儿也赖在客厅里不愿意走，一个劲儿的巴结。 我同意你的看法。那娜塔莎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啊！ 行了，别说了，您说过了，我要开始收拾房间了，请你们都到那间屋子去。 哎呀呀，这个小妹妹呀，那我帮她收拾收拾房间。 哎，不行，我要和她谈谈。 你是她哥哥，你有什么好谈的？ 家务，我们谈谈家务。 那我要是爱上她了， 哎呀，走吧，你把爸爸缠着 来。哎。反正谁？ 就是老大爷。难道你真不明白啊？ 谢妙儿被推进了屋里。这时，客厅里只剩下了妮娜和瓦廖贾。妮娜好像并不排斥这个英俊的哥哥。 我来帮帮你。不反对吧？ 你来拖地，会吗？ 会。 会吗？ 还不死心的谢妙儿又从屋里溜了出来。 忙 吗？不用不用，我们两个人这一能说。 哎呀，太贱。把桌子搬出去！我说， 你只会妨碍我。 照照镜子，看看。哦，俩人多像啊，长得！我姐这就想大哭一场啊！ 我能不能和自己的妹妹谈呢？ 不像，我们俩呀，根本就不像。哎，你看，简直连一点相同的东西都没有。 很可能啊。 当然，可以料到啊，爸爸是什么事儿干得出来的。谁能料到啊，我还有个哥哥，还是个那么有意思的哥哥。 我呢，我就能料到我有这样一个讨人喜欢的妹妹。 讨人喜欢的？ 当然是讨人喜欢的。 你这么认为？ 不，我认为你很漂亮。 是漂亮的是讨人喜欢的，我可有点糊涂啊。 是既漂亮又讨人喜欢的。 哎，不过我要和你谈谈。 啊、哦？是吗？ 这么说，你要走了？ 爸爸已经跟你说了。 好吧，你是要走了，而且是一去不回头了。 是的，什么东西使你不安呀？ 是我。妈，你知道爸爸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他的身体也不是那么健康，还有他的性格。总之，爸爸总是爸爸。如果瓦辛格走掉了，那你自己明白。 我不明白。 就剩他一个人在这儿了。 是这样，那又怎么了？ 哎，但是你可以。 哦，把他带走。 是啊，总之，或者你可以留下来。 原来是这样。真是啊，你多孝顺啊。 还能不这样？他可不是外人，是你的亲爹呀。 他不也是你的吗？你既然是他那么一个孝子，那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到自己家去呢？ 我？ 你别那么大惊小怪的，你是长子，再说这也是您尽的责任呢。 可是我昨天才到这儿。还有，你忘了我有母亲。 你忘了我有未婚夫。我当个长子很容易，袖手旁观。我们谁也没说要把他扔到这儿啊。他可以来参加我的婚礼，我们也会帮助他写信给他。还有，我们只不过在最初把他留在这儿嘛，留一年，哎，最多一年半啊。 怎么，飞行员的蜜月长达一年半？ 你好像不喜欢他是个飞行员。 为什么？我喜欢，妙极了，无法形容。别飞走，我亲爱的，别飞走。 我不明白你的腔调。好了好了好了，我今天啊，向你介绍一下，他呀，可是个好小伙子。 我想象得出，他一定是个身材高大、心地善良的人。 是的，说得对。 虽然不漂亮，内部却令人心醉。 都对，你从哪儿知道的啊？ 活泼可爱，殷勤周到，谈吐大方。 行了，你从哪儿知道的？ 意志坚强，刚毅无比。总之，你有了他，就有一个石头垒起来的靠山。 都对。意志坚强啊啊啊，刚毅无比、至少他说话算数，不像有些人说一大车的谎话，许一大堆的愿，其实呢只会耍嘴皮子。 也许你的那个他从来不撒谎。 是的，不撒谎，他干嘛要撒谎？ 是的。哎，你让我看看，哪怕看一眼也好。 你今天晚上就能看见他了？ 白天不行吗？我想好好看看。从来不撒谎。哎呀， 你干嘛呀，讨厌的。好了好了，你要知道他是一个朴实谦虚的好小伙子，就算他不具备天上的星星，那又怎么了？我觉得这样更好。我要的可不是什么演说家，我要的呀是个丈夫。 哎呀，我算是了解你了。 你又了解我什么了？ 我了解你需要什么。 哦，我需要什么呀？ 你需要个丈夫。你自己说的。 你太过分了，你算老几？你对我说这种话。 哪种话？ 你从来都没见过他，你干嘛要攻击他？好，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啊，他不比你差，丝毫不差。 我不抬杠。 啊，他甚至比你强。 我毫无疑问，怎么好比？他当然比我强了。 他的肩膀比你宽，他个子比你高。 那就更强了啊！谢谢。 不客气。你生气了？ 没有，没有。 可你也不差 啊！都怨我，平白无故。 不知为什么，这对年轻人忽然都有了一种要接近对方的冲动。还是理智一点的瓦廖贾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爸爸，我们商量爸爸怎么办？ 你这个人好怪呀、啊。 爸爸怎么办？还没商量妥呢。 好怪的人。 啊，好怪，我一夜没睡觉，有什么好奇怪的？爸爸，你好些了吗？ 我好得很啊。 我也好得很呢、啊。 两个小伙子编造的弥天大谎是否会被戳穿？妮娜是否真的喜欢上了英俊的瓦廖贾？可怜的瓦辛卡到底会不会得到漂亮女邻居的芳心呢？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话剧《长子》的上半部分。剧中瓦廖贾由朱铁扮演，谢缪尔由房斌扮演，萨拉法诺夫由田宇扮演，瓦辛卡由王梅扮演，妮娜由舒蒙南扮演，娜达莎由王琳娜扮演。